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啊！今日有我 Emil、阿 Cam、Ming 同埋 Melissa 咧，同大家咧一齐倾下偈。嗱，今日呢个题目咧可以话系几过瘾啊！咁啊，好青春嘅。但系咧，其实我一收到呢个稿嘅时候，我都唔知系咩嚟嘅，就系、是、你有中二病吗？咁究竟有冇中三病？有冇中四病？究竟阿 Cam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中二病系咩嚟嘅？因为我都唔知道我有冇。 你可能有嘅。咁咧就系一个日本流行嘅用语嚟嘅，就叫做 Junibio。咁咧就中文就系中二病啦。咁就系形容一啲青春期嘅少年啦，佢哋对于自己觉得啊自己与众不同，同埋对于世界好多幻想。咁但系唔系净系中二嘅人先会有中二病嘅。 好多人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嘅，點解中二病叫做中二病呢？其中一個可能咧，就係我哋去了解翻其實青少年期嘅一啲嘅發展。嗱，根據 Jean Piaget 講過啦，即係我哋嘅認知發展咧，其實去到呢個嘅十二、十三、十四歲到呢個年紀咧，我哋叫做一個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喺呢個階段咧，我哋青少年會開始嘗試用邏輯啊、一啲嘅哲學啊，嘗試去理解呢個世界嘅唔同嘅事物。而喺呢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就會有兩樣好得意嘅出現，包括咧就係一個嘅覺得自己一個傳奇，同埋一個假想嘅觀眾嘅情況出現。嗱，我唔知道大家細個有冇試過啦？喺細個青少年其實係覺得出街咧一定要執得好正，驚人哋望住你嘅。咁呢個就係假想觀眾。第二個咧就係 好多人都 係 咁嘅， 而家都係咁。嗱，所以就係答翻頭先個問題，究竟中二病係咪一定係中二啦？咁頭先第二個咧就係一個嘅自我傳奇啊。咁通常就會覺得啊，自己有啲特別有啲才能啦，可以特別做到一啲嘢啦，等等。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即係認知發展嘅理論，可能某程度上就解釋咗點解中二病有中二呢個字，可能就係即係 refer 翻緊呢個年紀會出現一啲嘅情況啦。 喺我讀小學嘅時期啦，啊唔係小學係中學嘅時期啦，其實班上咧都會有一啲男生啦，其實可能女生都有嘅，不過我嗰個 case 特別係男仔啦，佢哋會係好自我中心啊，或者講啲嘢出嚟咧，係哦，可能佢係好囂張嘅喎，咁其實係咪中二病咧？ 嗱 ，Eric Erickson 都有提出過，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嘅青少年期，因為咧十二、十三、十四歲到呢個年紀，係講緊一個人由兒童轉變成為成人嘅中間嗰個過段過渡嘅時間。喺呢個過渡嘅階段咧，其實我哋喺度揾緊、探索緊乜嘢係自我，我哋好追求獨特性啦，好想同人唔一樣啦，去試緊唔同嘅定位啦。呢一啲嘅原因咧，都可能會令到我哋嘅一啲嘅情緒可能會有唔同啦，或者我哋一啲嘅諗法啦，會好與眾不同咯。 我記得有套動漫咧喺日本嘅，咁佢咧就係即好切符合中二病，佢直情係個主題係中二病嘅。咁就係個主角咧，就佢就升高中啦，就佢就好希望脱離自己中二病嗰個特質。咁但係點知咧，佢嘅最好嘅朋友咧，佢就係一個好嚴重嘅中二病。咁佢咧直情係戴住一個眼罩翻學嘅，咁佢就稱自己為呢個邪王真眼。咁咧因為佢咧要封印住自己嘅魔法，所以就要戴住個眼罩翻學校啦。咁如果咧老師譬如係一啲喺平時嘅學校嘅生活咧，佢都會展露咗佢嘅中意嘅，即係譬如老師就係講話喺黑板寫 x 等於五嘅時候，佢就話哦呢、這個未知之門已經解開咗啦，即係會用好多 terms 去即係譬如貼膠布就會封印你嘅魔力咁樣，即係用好多特別嘅 terms 去令到自己好與眾不同，同埋好多幻想咁樣咯。鬼 上身有冇？ 係一個特別，佢用一啲特別嘅詞匯，特別即係嘅溝通嘅方法啦。我覺得係。 咁我細細個睇嗰啲咧，美國又好，日本嗰啲咧動畫嗰啲超人啊，學佢哋飛啊，飛嚟飛去啊，或者可能中意嗰時候有套劇集，譬如咩即係韋小寶嗰啲咧，七個老婆我都有幻想過。即係嗰啲係咪中二病啊？ 嗱，頭 定係呢個思覺失調啊？ 應該咁講，頭先阿 Cam 講過嗰啲咧，其實係一啲嘅 symbol 嚟嘅。中二病入面咧就會講啊，有中二病嘅就係情況咧，就係佢好中意一啲嘅 symbol。嗰啲 symbol 咧，譬如眼罩啊、十字架或者啲暗黑系嘅嘢啦，或者刀啊呢啲咁樣嘅一啲嘅工具啊，其實就係用嚟代表緊嗰個人嘅一個身份啊。譬如頭先嗰個眼罩就係要即係揞住某一啲嘢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心理學嘅理論裏面咧，我哋去理解點解中二呢個年紀啊，但係 around 翻呢個年紀，會有一啲咁樣嘅 symbol， 其實就係表達緊我哋個人對自己嘅自我嘅探索同埋定位。同時間咧，可能係你又中意眼罩，我都有一齊，大家都係揞住隻左眼或者隻右眼。其實呢個一個羣體嘅認同感嚟嘅，就好似咧我哋呢一個羣體同其他人係唔一樣嘅。而呢個眼罩咧，亦都可能代表緊一啲核心嘅價值，係啦嗰個人嘅一啲嘅諗法。另外亦都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其實呢啲嘅 symbol 啊，係要嚟去表達緊一啲嘢，係個 expression 嚟嘅。咁所以點解話中意病有咁多呢啲小道具，可能就係咁嘅原因啦。 其實好多時喺我哋真係翻學嘅時期啦，咁大家聚埋一齊都要會睇一個動畫、動漫咁樣，咁先有一個溝通嘅 topic 噶嘛。咁其實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喎。你諗翻，可能我哋睇完 Harry Potter， 咁翻到去啊，咁有啲人可能咧就係拎住個披肩翻去啊，扮隱形啊。咁其實呢啲 攞住把掃把打人咁樣。 係啊，即係有，即係睇完魔女嗰啲動漫嘅時候咧，我會喺屋企可能揾個掃把咁樣扮嚟扮去。其實呢啲係好得意嘅事情嚟嘅喎。 我記得我即係中學嘅時候咧，又係同另一個朋友特別好感情啦。咁我哋一齊又係打遊戲機啦。咁跟住咧就係打喪屍啦。咁我哋就會一齊即係落街嘅時候，你睇嗰度有喪屍啊！我哋要攞個火箭炮出嚟打佢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好典型中二病嘅例子咁樣咯。但係可以建立友誼嘅，我覺得因為揾到自己嘅共同喜愛嘅朋友咁樣咯。 係啊，一翻到學校又喺度咁樣咩龜波氣功啊，擺明都唔知喺度做乜㗎啦。咁喂，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小時候嘅一啲幻想啫，係咪啊？即係因為譬如大家講話呢個話題嘅時候，譬如中二病、中二病，我諗啊，喂，你係咪中二病啊 ？Like 邊人中二病嘅啫？但係中二病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你褪翻，即係六年班都可以有咁嘅幻想，或者細細個一二年班已經可以有咁嘅幻想㗎啦喎。 應該係講緊嗰個嘅發展階段啊，通常係去到差唔多中二呢個年紀，即係你講緊13、14歲到開始就有頭先所講嘅嗰啲嘅認知上面嘅改變，或者心理上面嘅需求，所以先叫做中二病啫。但唔排除每個人嘅發展嘅時間唔同噶嘛，譬如年紀大咗都可以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嘅。 即係我而家突然間有個改變，可以就轉40歲病咁啊，36病咁啊，即係中年病。 呢個係個名稱啫，但你都可以有中二病嘅。雖然你而家唔係中二嘅年紀。 哦，咁啊，即係阿 Melissa 中二病嘅都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一下咧？ 我自己其實因為我都係依個節目啦，咁我先去接觸咩中二病。但係咧，我就同一啲比較後生嘅人傾過啦，即係我個 intern 啦。咁佢就話其實呢個係一個潮語。咁而佢咧喺真係舉咗幾個例子啦，俾我睇究竟現實中有咩人佢哋會覺得係中二病。咁令我聯想到一個美國嘅 YouTuber， 當時佢係即係前嗰幾個月嚟過香港，令到香港就好多後生嘅人咧就去咗條街嗰度揾佢嘅。咁我就會覺得嗰個 YouTuber 咧，點解佢會咁出名，佢咁多人鍾意睇佢呢？係因為佢喺 stream 嘅時候啦，直播嘅時候就會做出一啲好其他人會做嘅動作，例如大嗌啦，同埋佢好鍾意 One Piece 入面嗰、那個Luffy 啊，係啊，咁個角色啦，咁佢都會扮演入面啲動作，或者咧佢無啦啦直播嘅時候咧，佢會打後空翻嘅。咁其實係咪一啲中二病嘅特徵咧？定係其實又好難分嘅？究竟佢係因為為咗去 please 佢嘅觀眾而去做啊？定係佢本身，定係呢個真係本身嘅人格，而好多人就係中意佢喎。 呢個就真係好難答得到，因為我哋唔知道，因為始終佢係一個公眾人物啦。咁所以佢喺熒幕上面咁樣做，但係實際上佢係咪咁樣咧？這個我哋就好難去喺呢度咁樣斷定。不過我估咧，中二病其實係講緊一個某一類人，佢哋好多幻想，然後佢哋喺度探索緊自我，好希望自己好與眾不同嘅嗰個心理上面嘅特徵啊。咁而頭先講嗰啲，譬如戴罩啊，或者係嗌口號啊，或者有時係玩龜波氣功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嘅行為，去表達緊佢哋好渴望與眾不同，渴望好多幻想，甚至乎係覺得呢個世界所有嘢咧都唔係咁嘅，係啦，我先係有少少係眾人皆醉我獨醒嘅嗰種嘅感覺。咁所以某程度上，中二病係講緊一個嘅心理上面嘅一個嘅情熱，然後所謂嘅其他嘅行為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心理上面嘅狀態咧，然後出現一啲相近嘅行為。 我諗起 我諗起與眾不同咧，我記得以前細個睇黃巴士咧，有隻豬噶嘛，咁佢就講咗一句好犀利嘅句子，就係話啊，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但係我就唔同啦，因為我自己同人哋係一模一樣。哇！這個簡直係太聰明啊，即係完全唔係中意病，因為佢自己其實都係講緊自己嗰個與眾不同，但佢就話我自己同其他人一模一樣。 所以啱啱咧，阿 Melissa 講起網紅嘅時候咧，咁大家咧而家都會 follow 好多明星啊，即係網紅啊，或者韓星啊，大家都有自己嘅特質啦。咁譬如好似你講嗰、那個前空翻或者後空翻啦，嗰、那個如果喺創造社交平台嘅時候咧，我哋會俗稱為一個 hook。咁有陣時候一個 hook 咧，一段片段啊，你知道而家啲 attention span 嗰啲人專注嘅能力咧，以前其實十年前咧，大家都話。在網上的即係串流平台看片，五分鐘的片咧係會最多嘅。咁但係你講緊呢啲短片出嚟之前咧，微電影啊，廿零分鐘、三十分鐘，再是一啲長嘅電影，以前你入戲院睇兩個幾鐘，跟住一個半鐘、一個鐘 ，attention span 令到佢哋可能而家去到咧上網，即係你睇一啲短片三十秒啊，所以個頭嗰三秒可能佢咁樣或者係。做一啲講同一個對白啊，歡迎你到啊，或者點咧，都會令到嗰啲人咧係會更加關注你嗰啲平台，因為你可能喺嚟緊呢一百集、二百集咧，你都想咁樣做，令到大家唔睇嘅時候咧，都會記得，原來佢個標誌就係咁咯，佢個標誌就係點樣樣啊，咁樣要知道諗啲嘢係令到佢哋 iconic 啲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會令到可能啲年青人追隨佢嘅一啲諗法。導致呢個中二病更加勁咯，呢個效應。 所以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好接觸社交媒體，但係到而家個小朋友咧就唔同啦，成日都係對住個電話。咁但係我覺得真係好多時我哋睇啲咩，比如我哋嘅年代係睇動漫啦、睇電視啦，佢哋而家就睇社交媒體。咁但係咧睇呢啲咁多娛樂性嘅節目當中咧，我覺得我小朋友嘅時候係成日都會諗啲嘢，我係咪要做到入邊個 character 咁樣樣咧，去揾一啲行為去模仿佢嘅。 咁有時都除咗係要模仿之外咧，我覺得係有少少逃避現實。我嗰陣時咧係頭先講我要打喪屍嗰個年紀咧，其實已經去到考即係要考高級試㗎啦。咁考高級試嘅時候，你梗係想逃避現實㗎啦，咁就會幻想呢個世界有喪屍，我就唔使考試咁樣咯。 嗯。咁啊，我哋講到中二病咧，我相信都有好多諗法。我哋啱啱講嗰啲嘢咧，我覺得相對嚟講咧比較可愛啲，比較天真啲。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其實中二病會唔會有啲係相對嚟講咧比較係恐怖啲嘅，或者咧對於咧就係大家個情緒嚟講咧會有啲咧比較唔好啲嘅唔好嘅影響啊？咁啊，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傾過。繼續回到嚟星期四晚的學人沙龍啊，今日的主題咧就係你有中二病嗎？咁可能咧喺屋企嘅觀眾啦，大家睇緊嘅時候咧，比較上年紀咧就未必咧聽過呢個嘅呢個字嘅。咁啊啱啱個字咧，我哋講咗你有中二病嗎？可能講到咧一啲中二咗緊嘅小朋友啊，或者係青年人啦嚇，咁佢哋咧有好多唔同嘅幻想，咁究竟呢啲幻想係點樣一回事咧？ 其實我啱啱聽阿 Cam 講咧，我就即刻諗起其實幻想嘅功用係啲乜嘢？大家都知啦，其實而家青少年咧，基本上喺香港入面好多壓力啊，學業壓力啊，朋輩之間壓力啊，即係父母俾自己嘅壓力啊等等。咁當我哋好多壓力咧，我哋冇一個嘅渠道可以去宣泄啦，或者排解呢啲壓力啦，幻想嘅世界咧，其實就俾咗一個好安全嘅一個嘅空間，我哋咧去嘗試去天馬行空，去舒解啲壓力嘅。譬如可能我哋幻想我哋有超能力啦，幻想我有好多朋友啦，幻想我真係一個好有成就嘅人啦。透過呢啲嘅幻想咧，令到嗰個人咧都會覺得自己我都有自我效能感啦，我有一個嘅控制嘅感覺，從而得到一個嘅自我肯定。同埋可以安慰到自己嘅感受嘅。 講起壓力啦，年青人嘅壓力，但係咧，其實我先生啦，佢而家係個中年人啦，我諗佢都有啲壓力，所以佢都承認自己有中二病。 咁佢有冇搞到你有壓力啊？ 咁又冇嘅，但我覺得佢嘅中二病抒發係都幾好，因為去咗，譬如佢每年佢都會去唔同嘅地方，譬如年頭去咗澳洲啦，年中去咗德國，去玩一個LARP Live Action Role Playing Game， 咁咧就係咧佢哋會 代入咗中古世紀嗰度去做一個戰爭啊，咁就係每一個人咧有一個自己嘅角色啦，要去打扮，要真係好認真咁樣自己做一啲DIY 啲 dress up 啦。佢咧就係一個遊吟詩人，一個黑袍嘅遊吟詩人。咁佢咧就會佢哋嘅玩法咧係即係有個規矩嘅。咁但係咧佢咧就因為佢一個遊吟詩人，佢就會吹笛或者去彈一啲音樂出嚟啦。其他人咧就要扮因為佢呢個音樂嘅魔法咧就要一個華麗嘅啊，要即係扮死啦！即係主要係成班人咧係幻想嘅成件事，咁但係但係佢哋會 角色扮演 係啦，角色扮演，但係咧就會分陣營，要唔同嘅角色就要做唔同嘅工作，就要去打敗對方嘅陣營咁樣咯。咁所以佢即係呢一個係好明顯嘅一個中二病嘅遊戲啦。但係好多大人去玩，亦都大家好投入嘅角色玩得好開心 嘅。我都有玩嘅，因為。其實我突然想到咧，喺澳洲啦 ，Halloween 時期咧，其實有個活動咧，係個 theme park 啦，就會咧揾啲人扮喪屍。咁你入到去咧，個身份就係俾喪屍追，咁就係成班人就喺度跑嚟跑去。咁但係其實都係即係我哋都會睇好多喪屍片啦。咁有部分人中意睇啦，咁中意睇嘅時候就覺得成件事係好刺激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有時有中二病咧，即係好多幻想啦。咁有啲人比如是青少年時期啦，啱啱去到即係13歲啦，你會可能幻想自己唔夠 fit， 唔夠人好啊，咁更加而家嗰個社交媒體成日都係 fit 俾你，究竟咩身形先係靚嘅？咁但係有部分嘅青少年啦，比如我侄仔啦，佢都係會講佢本身係好瘦嘅，佢就會問我究竟其實我應該要點食，點樣做運動先可以去追求一個身形咧？所以其實我覺得有部分咧係青少年時期的幻想咧，係可以轉化成一些好的嘢，比如好像你先生咁樣，其實好開心喎成件事。 係，佢都有分享咧，話佢遇到一個由外國嚟的朋友啦，佢本身咧係一個宅男嚟嘅，唔出去啦，唔去旅行啦，又冇乜朋友啦。但係因為咧佢有秉持住呢個中二病咧，佢就轉身做一個特別的種類，好似我唔記得咗係一個乜嘢嘅角色啦，可能係一個半獸人。但係因為咧，佢有面具戴咗，或者佢有一個服裝，去令到自己唔同咗咧，佢好投入咗呢個世界。咁跟住咧，佢竟然咧係早咗成一兩個月咧，就出發去咗澳洲，租咗架車，周圍去遊覽，再搜集物資，跟住先至再去參加個遊戲，再同其他人溝通。咁所以咧，其實佢嘅中二病係又幫咗佢去溝通嘅。 講起幻想啦，同自我咧，我又即刻諗起一樣嘢。我哋人咧通常有兩個自我嘅，一個叫 ideal self 一個理想中的自我，即係我你究竟想自己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咯。第二個咧就係 real self 你實際上現在認知評估自己你係一個點樣嘅人。當我哋兩個 self 咧嗰個 consistency 高嘅時候咧，即係話中間冇乜落差咧，其實你嘅心理狀態咧就會越健康嘅。咁即係調翻轉啦，如果你個 ideal self 同你個 real self 其實個落差好大嘅，個 discrepancy 好大嘅話，其實人咧就會有好大嘅困擾，因為你做唔到你自己想做嗰樣嘢。係咪？但係幻想就得意啦，幻想可以令到我哋點樣睇我哋自己個 real self 咧，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因為我幻想我做到嗰樣嘢，所以某程度上咧，中二病入面嘅嗰個幻想咧，都可能幫即係有類似精緻一啲嘅特徵嘅人士咧，嗰個自我效能感啊會高咗嘅喎，從而去揾到自己覺得啊，我做到呢一樣嘢啦，我可以達成我個理想中嘅自己，咁個心理上面嗰個都係一個調節嘅方式嚟嘅。 我細細個有兩個幻想咧，咁可能之前都有分享過咧，都兩個一個低嘅，一個咧就係我爸媽啊，成日都可能比較我哋有個班主任啊，之前講過咧，就成日喺度鬧我，成日喺度嚼我話我點解唔夠我哥叻，或者揾啲好嘅班長比較。佢有一次咧，嗰陣時係中一定中二啦，佢就同我講，佢話喂你點解即係你自己曳好啦，你唔好搞埋其他個班長啊，隔離嗰啲。咁我心諗即係我冇啊，但係佢夾硬屈我咁樣，搞到我成日都喺個幻想度啊，究竟我係咪冇個班長咁叻咧？我點樣可以做好啲，令到個老師中意我咧？咁呢個就係唔好啦。另外一個好咧，就細細個我都係幻想籃球相關，成日都幻想，即係我可能我淨係發夢，我最少發過100次就係打 NBA， 就係做職業嘅籃球員。咁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喂，你細細個睇 NBA， 睇我啲前輩講 NBA， 去到我而家做到 NBA 評述員，我係真係靠幻想。即係當然中間。好好努力啦，有理想啦，咁樣 咁但係要做到個位咧，係好唔容易。但係如果我當初冇呢個幻想咧，我肯定去唔到就係 NBA 場館做報導啊，做主持。咁所以呢個諗起上嚟都幾開心。 係啊，所以其實我諗中二病入面嘅幻想呢個成分，其實對自我啦，即係建構我哋自我啦，或者係幫我哋揾一個心理上面嘅安全嘅一個嘅空間咧，都係好有用。另外咧，其實中二病咧都有一個幾常聽到人講嘅，就係咧喺呢個年紀咧，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呢個世界好多陰謀嘅，好似覺得個現實有好多問題啦，有好多嘢你哋唔清楚，唯獨我先知道啦。咁我唔知道大家細個有冇試過呢種嘅感覺？有一個研究咧，就發現一個英國嘅研究，就發現咧原來14歲呢一個年紀咧，係最容易相信陰謀論嘅。咁當然咧，就可能同啊頭先所講嘅一啲嘅心理發展嘅原因有關啦。因為喺呢一段年紀嘅時候，人就追求一啲嘅獨特性啦、自主性啦，好渴望得到一啲嘅自我控制嘅權力啦。咁所以可能為咗要追求呢啲嘅獨特性啊，會傾向唔係好信周邊講俾你聽嘅嘢嘅。咁所以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就點解啊14歲呢個年紀特別容易相信呢個嘅陰謀論。另外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年紀咧，其實嗰個情緒調節呢個狀態咧，相對上未係最成熟啊！而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期荷爾蒙好多嘅改變，其實令到呢個年紀嘅青少年人咧，佢哋個情緒好容易會有一啲嘅波動，亦都可能係因為咁咧，導致佢哋傾向容易受一啲嘅特別啲嘅言論，接受一啲好特別嘅事物，因為咁咧就相信咗陰謀論啦。 我有聽過一個言論咧，係我好驚訝嘅喎，係有個小朋友同我講話啊，呢、這個你知唔知道世界係平㗎，唔係即係圓呢個咧係其實係呃人㗎，係平㗎。咁我都唔知點樣解釋俾佢聽。其實呢個即係科學或者係所有嘅物理都話俾你聽，呢個世界係圓一個球體嚟嘅，冇可能係平㗎。咁即係我會覺得啊，呢、這個究竟係咪一個中二病，定係佢即係對於呢個世界嘅誤解，相信網絡得太厲害啦咁樣。 係關於真係陰謀論嗰方面咧，喺營養學咧，其實都有一個相關嘅研究係好得意嘅。咁佢係一班認知心理學家啦，佢哋就係憑住青少年，佢哋個自我價值咁高，佢哋咁中意聽陰謀論啦，同埋佢哋有個正義感，從而咧佢咧 design 咗一個研究。咁、那個研究咧就係、是、分兩組，一班人咧就係、是、俾一啲類似陰謀論嘅文章佢哋睇，當中嘅內容咧就係包括咧啲食品公司哦，其實佢哋係用咩宣傳手段啊，用咩明星效應啊，甚至喺啲食物入邊加咗啲咩令你上癮嘅成分啦，令你好中意食呢啲零食嘅。咁跟住第二組咧就反而用一個傳統嘅教學嘅觀念啦，就好似普普通通咁樣啊，同佢講你要咩營養，點樣樣先可以均衡飲食啊，點樣睇營養標籤。咁佢就係 compare兩組人啦，咁就去睇下佢哋第二日揀嘢食嗰方面嗰個行為上有冇變化，咁就發現，聽陰謀論嗰班咧中學生咧，佢哋喺第二日，佢哋會咧有更多嘅人咧會揀水去代替汽水，而佢會更多嘅人咧去揀生果堅果去代替薯片餅乾嘅喎，咁所以呢個都係非常之得意。咁佢令我咧，佢有咩啟發咧？就係可能我哋營養師去對住一啲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可以講多啲一啲真係現實中社會嘅問題啦，或者現實啊嘅資訊俾佢哋，唔需要話真係特別。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教小朋友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咧自己講嘢咧一定要高一個聲調，或者温柔啲啊慢啲。咁其實去到對青少年嘅時候咧，其實個態度可以唔同咗。其實可以正正常常試下用個大人嘅方式咁樣分享啲資訊，反而佢哋會更加可能容易接收你個信息嘅。 Echo 翻 Melissa 講咧，我估就係喺青少年期咧，佢哋好唔中意好平鋪直敍嘅知識灌輸，佢哋好需要有一啲嘢嘅挑戰，佢又要諗一諗啊，佢要自己通咗，佢先會接受嗰一個嘅理論，而唔係我話俾你聽地球係圓嘅，所以你信。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幾係真係青少年期呢個階段一個幾特色嘅一個學習嘅方法嚟。 所以喺我覺得有一樣嘢喺我以前咧。在小學或者中學咧，就我講過就係話，我問老師問題咧，老師就會話：哇，你做咩問問題啊？你啱啱聽唔到咩？死蠢咁樣話我，真係照頭淋。所以幾個老師嘅名字我都好記得佢，我真係好想見翻佢，問佢當時點樣問我。因為去到我教籃球嘅時候，我面對住中三、中四個學生啦，咁甚至而家教緊一啲中二學生，我都話你唔明白就問，我都係唔介意佢哋挑戰我 challenge， 因為 我覺得當他們挑戰我的時候，我會想我的方法去令到他更加容易明白我要表達的方式，亦都是同時間給我一個想法，就是說究竟我解釋有沒有解釋不清楚。很多時候我們講嘢或者做報道的時候，我做主持的時候，你講緊你自己的嘢，但是對方想不想聽？譬如你啱啱講代入角色，啱啱我哋講緊幻想或者係逃避。我哋今日講電影，譬如咪後我哋講過打機啊，打機好多時候咧，其實而家成年人唔係淨係中二病，小學生有小學生嘅 game 嚇。跟住咧，你話中學生啊、女士啊，跟住用唔同嘅平台啊、電腦啊、或者係電視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機種咧，去令到你係建立咗個中二病或者係一啲嘅幻想。咁我想簡單問一下，其實呢啲幻想會唔會係幫人哋逃避都係一件好事咧？ 嗱，當然啦，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幻想係一個安全嘅空間，去幫你暫時咧去唔離開一啲現實嘅痛苦。但個問題係你唔可以成世住喺幻想入面噶嘛，你總要出翻嚟嘅。咁所以有時候就個幻想同現實嘅落差，如果好大嘅話，都會令到嗰個人咧有個困擾。所以點解最近多咗一啲人咧，可能係我哋話宅男啦，係啦，唔出去社會啦，淨係掛住匿埋喺度打機啦。其實呢啲都係啲心理疾病咧，可能就個現實同個幻想個落差太大。 咁我哋呢一節呢，我哋講住咁多先啦。咁幻想有好多，有啲呢係同暗黑相關嘅喎。我哋下一節呢再同大家傾下。繼續翻到嚟咧，我哋嘅學人沙龍啊，咁啊，今日我哋嘅題材就係講咧，你有中二病嗎？咁啊，去到你有中二病嗎？啱啱提過咧，啲咧幻想啦、逃避啦，咁啊，甚至咧去到一啲咧就係幻想點樣變成一個理想咧？嗱，究竟中二病嗎？暗黑是咪有型嘅咧？咁又有啲暗黑嘅嘢喎，阿 Cam 可唔可以講下？ 你講暗黑啦，我就諗起次文化啦。咁我早前咧睇過一篇報道咧，係關於內地嘅次文化，有一個家族咧就係、是、叫做薩馬特家族，就喺2000年嗰段時間興起嘅。咁咧就係、是形容咧一班去咗移民咗去其他城市嘅年青人啦。咁佢哋流動咗其他城市，佢哋就要揾一個歸屬感，佢哋就創咗一個家族出嚟，就叫薩馬特。咁佢哋嘅就好哥德式嘅暗黑類嘅次文化啦，再加埋佢哋嘅特徵咧就係、是、個頭髮做到好誇張嘅。咁咧原來咧佢有個教主嘅喎，叫做羅福興啊。咁佢原來係個廣東省人啦，佢13歲左右咧就絕學，因為咧當時佢俾喺中一嘅時候咧就俾同學打，咁佢就唔再讀書，就入咗工廠做嘢啦。咁但係咧佢嗰陣時咧就覺得啊，2000年嘅時候就咁啱係網絡興起嘅時候，咁佢形容自己咧就係、是、一個懵懵懂懂嘅呢個小屁孩，仲未知道應該點樣面對呢個世界，又入咗去做嘢啦。咁結果咧佢就見到網絡興起好多唔同嘅家族，佢就興起咗一個叫做薩馬特。咩叫薩馬特？就係、是、原來英文就係 smart， 咁佢就翻譯為覺得好有型啊呢、這個名字，咁跟住就係一個薩馬特，咁佢就將自己嘅頭髮咧留長，就變咗做一個好誇張嘅唔同顏色，或者即係打造咗一個好尖鋭啊，或者係好長好高嘅頭髮，咁跟住咧就會形成咗一個風氣，而當時最高峰嘅時候咧，有好多個群組。入呢個薩馬特群組啦，咁跟住咧就有成20萬人嘅，所以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家族嚟嘅。到後屘咧，因為啲工廠唔中意啲工人咧有呢啲咁樣嘅頭髮，或者你有呢個文化咧，就將佢哋就話：如果你哋長頭髮，我就唔請你哋。咁佢哋因為礙於呢個生活嘅需要咧，佢哋真係將自己個頭髮剃咗。咁而呢個羅福興都形容話嗰時就好傷心，覺得自己個家園被破壞，即係都係一個好有少中二病，其實唔係少少一個好強烈嘅中二病，暗黑哥德式嘅次文化咯。 我細個咧都之前分享過啦，中意睇驅魔人啊嘛，咁都會咧真係扮演入邊咧一啲鬼，可能拱橋行樓梯落去嗰啲動作嘅，係啦。咁但係嗰陣咧，我就覺得因為你哋之前都有一集咧係講舒適的恐怖啊，係咪？咁嗰陣我都係係好中意。睇鬼片啊，又中意聽陰謀論嘅喎、哦。咁但係我又諗翻咧，其實之前都分享過，我有做其他睇完其他嘢，做一啲危險動作嘅。咁我覺得即係有時中二病嗰方面咧，無論你可能咧自己揾緊個形象，或者你覺得做一啲嘢好型嘅時候，但係有機會咧都係做出一啲危險嘅動作。 聽完兩位咁講咧，我真係諗，其實中二病入面嗰種暗黑啦，中意犯罪啦，中意啲 power 嘅，其實究竟係滿足緊啲乜嘢嘅心理需要？主要咧，我諗咧有兩種嘅。嗱，頭先大家我哋有講過啦，其實喺青少年期，我哋好希望有自主，好希望我哋可以話事，去揾緊我哋自我嘅認同感，我哋究竟自己係啲乜人？咁所以咧，個社會講緊啲乜嘢俾你聽咧，你就覺得唔啱嘅。我哋要挑戰霸權，所以其中一個點。為什麼即可能中二病會比較喜歡暗黑、啊、或者犯罪的題材呢，就是想找那個獨立性，我覺得我跟主流是不一樣的，所以才有次文化，我要創造出來我自己的那個的團體或者我的群體，這是其中一個的、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我的年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古惑仔這套，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是不知道我說什麼，就知道可能你不是我的年代了。當然 我不是鼓吹說黑社會文化，但在這個古惑仔的戲入面其實係將呢個成個嘅一啲嘅佢哋嘅團體啦，係變到好好有好有 power 啦，係啦，好有呢個嘅階級啦，係啦，即係最勁嗰個人可以有好多嘅手下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咧好有掌控嘅感覺。咁所以點解中意病有時候會對一啲犯罪題材或者對一啲暗黑題材、對一啲dark power 嘅題材會有一個興趣咧？唔排除就係嗰一種呢一啲嘅題材咧，令嗰個人會覺得自己好有控制，好似我可以做到好多嘢咁样，咁所以某程度上都系满足咗，即系我哋话青少年人发展入面一啲嘅心理需要咯。 所以你讲到套戏嘅影响咧，咁当然你话即系主要嘅文化，你都估唔到 hip hop 嘻哈已经系一个好主要嘅文化啦。譬如可能喺国内亦都系有好多嘅跳舞嘅比赛啦，咁佢哋系啲歌啊、啲电影啊。甚至去到啲次文化，就係啲衫褲鞋襪啊，大家都係越嚟越覺得，譬如你件衫鬆啲嘅，你件 T-shirt 鬆啲嘅，褲鬆啲會唔會咧 ？Hip hop 啊 ，hip hop 啊，咁所以嗰個樣嘢係由次文化去到主流文化，跟住再咧衍生咧好多唔同嘅產品，咁啊令到大家都覺得，譬如你寫嘅詞當中，其實都可能會有啲啟示嘅，可能係諷刺社會嘅時弊之餘咧，亦都會講嗰啲人嘅 style。或者是鼓勵那些人要有不同的想法啊，咁樣，咁所以呢樣嘢都是圍繞住啲，好似你咁講啲中學生去建設嘅。 啱啱聽 Emily 你咁講咧，就諗起細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俾老師話標奇立異。我以前成日都聽到好多，唔係我嚇，我啲同學啊，就會有一啲嘅校服啦，或者佢哋嘅髮型啦，會俾人話標奇立異。其實某程度上咧，點解大家會好想可能喺衣著啦，譬如 hip hop 好係啲好鬆身嘅，有少少衣不稱身嘅感覺，或者頭先阿 Cam 你講嗰個髮型係要豎起曬嘅，好長嘅頭髮嘅。其實呢啲都係挑戰緊我哋固有嘅一啲嘅。潮流文或者我哋挑戰緊我哋不嬲嘅文化，或者我哋個社會覺得一個學生一個青少年應該要有點樣嘅樣，所以透過呢啲嘅方式咧，某程度上係有少少係對抗嗰個嘅主流同嗰個所謂嘅霸權，同埋所有我哋老一輩人對後生仔嘅睇法。 我諗起咧，中一嘅暑假咧，就全部同學咧就將頭髮染到五顏六色。咁跟住即係因為首先第一年係中學嘅暑假啦，咁所以大家就覺得哇，自己可以掌控自己嘅外形。咁有啲咩可以做嘅咧？就係將自己嘅頭髮轉咗唔同嘅顏色啦。咁跟住咧，但係當時咧，我又有呢、這個嗰只頭先我講嗰只豬嘅諗法，但係我就唔同啦，我就要同其他人唔同，我唔要染顏色，我要維持翻黑色同啲。同學仔唔同，呢、這個都係好典型地典型又非典型嘅中二病咯。希望自己同其他人唔同咁樣咯。 所以講起更加多嘅中二病，令我諗起嗰啲即係譬如我哋講咗好多嘅電影啦。咁其實你諗下，即係香港其中一個天才演員、著名嘅演員係周星馳。即係譬如大家睇表面嗰陣時候，你話無厘頭。但係無厘頭嗰啲文化點解佢可以建立到出嚟？佢首先係一個天才啦，但好多人令到我哋係會跟住佢去做佢嘅嘢啊，去三十年後都會仲講緊佢嘅口頭禪啊。但係如果你見到佢編嘅劇當中咧，好多時候佢可能會講下啲現實嘅生活啊，講下啲愛情，即係譬如你可能去咗就唔會再翻嚟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對於我哋去睇一件事情嘅時候咧，譬如我哋可能中意病嘅，我哋見到啲。小朋友成長的時候，他有很多虛構，可能啊，我們作為家長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啊，你不要這樣想，你會怎樣怎樣，但是亦都應該同時間了解咯，就譬如你剛剛講很多在腦部思想或者在青春期出現的一些症狀，就是說其實他們這樣想法都很正常的，就譬如以前我們不流行 K-pop 噶，但係而家去到佢哋個個都去聽K-pop Blackpink 嘅時候，我哋都會明白開始了解咧，因為個潮流就係咁。 我諗起咧喺中學時期啦，其中一個咧喺外國嘅電影叫做 Mean Girls， 咁其實係咧係反映咗好多中學啊或者即係女校特別多啦會發生嘅嘢，就係女仔好中意有啲小圈子，而每個小圈子咧都會有一個 leader 嘅。咁我嘅中學啦，其實每個圈子咧都有唔同嘅 style 嘅喎。咁有啲咧比較反叛咧嘅圈子啦，佢即係女仔咧就點都會中意無論俾老師捉過幾多次都好，會將條裙咧縮短幾寸先，跟住或者咧就係嗰班係佢特別中意咧，可能係將啲頭髮啊整攣佢啊，咁其實都好似啱啱所講咧，都會咧特別去做一啲標奇立異嘅事情啦。咁而可能咧， 女校唔俾攣髮翻學嘅咩？ 正多數嘅女生都。去到即係中學階段，其實係未接觸依樣嘢，唔係唔俾。咁但係咧，當你係可能你講翻我個年代啦，如果嗰陣係可以整到攣髮嘅話咧，其實咧係比較相當難嘅事情嚟嘅，係啦。咁而家就簡單好多啦。係啊，咁所以咧，我又發覺即係你啱啱講標奇立異，我都發覺其實係嗰啲女仔嘅圈子咧，個 leader 啦，點都有個領袖嘅，佢都係比較標奇立異嘅人嚟嘅喎。 係啊，所以我諗喺呢一個階段，所謂嘅中意病就係我哋好想去揾我哋自己嘅定位，我哋好想挑戰所謂嘅權威。咁所以啱啱聽email 咁講就係嘅，因為有時候我哋即係可能臨床上面嘅工作，我哋都會去教父母咧，我哋唔好禁小朋友啦，你禁佢你呢個衫呢個著你又唔得啦，係啦啊，你咁樣諗嘢唔得啦。其實因為喺呢一個階段，當青少年佢嘗試 search for 佢自己個 identity， 即係佢個自我個認同嘅感覺，佢需要去經歷佢個佢自己嗰個條路係點樣行，而唔係因為即係長輩去教佢啊，你應該你咁樣行啦，你咁樣著嘅衫就係最靚。咁所以你越禁，其實佢就會越 rebellious， 越有反叛嘅嗰種嘅感覺。咁所以點解暗黑嘅題材可能係令到青少年特別中意咧？就係呢個暗黑嘅題材俾咗個渠道佢哋去反叛啊！ 反而咧，我諗起咧有一間即係有一間中學咧係創意書院嚟嘅，咁佢就係鼓勵啲學生定自己嘅規矩，即係可能入去落個嗰間學校嘅學生咧，都唔係一啲讀書好叻嘅同學啦，或者係對自己傳統學校好多質疑啊，好多 rebellious 嘅諗法啦，所以就入咗嗰間學校。咁反而咧入到去嗰間學校咧，就會俾個學校俾一個好寬鬆嘅體驗佢哋咯，就係你可以短裙啊，你可以定自己校規，你穿個頭髮點染咪點染咯。反而佢哋咧係冇咁反叛嘅，佢哋會覺得我哋要有一個好好嘅榜樣俾其他人睇。我哋雖然而個樣，我哋嘅奇即係成個服裝好奇異，但我哋都係一個好嘅學生咁樣咯。 嗯，所以你講起呢個嘅平衡位咧，譬如我以前咧，可能喺傳統學校讀嘅時候咧，係咁俾人話唔識講嘢，就係因為我去咗一間相對嚟講比較自由咧。就令到我喺講說話嗰度開竅咗，令到我就做呢個職業啦。咁譬如啱啱你講起標奇立異啦，嗱，我哋細個通常話咩？我的志願啊，大部分嘅人咧，由唔同年代都話，我想做律師，我想做醫生，我想做即係一個職業嘅人咁樣。咁譬如而家我睇翻我的工作，好多嘅小朋友睇翻，哇！你做嘅工作好特別喎，有啲人可能覺得幾特別。咁同標奇立異即係係一線之差啦，但係你話我呢個特別，好多時候係可以塑造出嚟，就等於虛構嘅電影。即係譬如你問我享唔享受我自己工作咧，咁有陣時享受，有陣時唔享受，但係因為工作令到我要發放呢啲題材，因為工作我喺度同大家傾緊偈，係嘛？咁所以有陣時你都要即係譬如可能中意或者小朋友大家睇緊嘅時候，你做緊嘢係咪真真正正？你做緊嘅嘢，有陣時係真係所有嘅嘢係虛構出嚟，即係好似一個電影嘅劇本一樣。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講住咁多先啦，因為講喺暗黑嘅幻想當中咧，我哋都尋找緊咧一啲係平衡嘅。咁我哋下一節咧再傾過。 翻到嚟最後一 part 嘅學人沙龍啊，今日咧我哋個主題就係你有中二病嗎？咁好多時候咧，我哋中意以前嘅一啲幻想啦，可能變做理想啦。但係會唔會有啲幻想亦都係一啲好事咧？嗱，譬如好似喺日本嘅元素咧出曬名咧，就係大家咧中意咧就係著 cosplay。咁可能咧係以前嗰啲小時候你中意嗰啲漫畫人物啊，著到佢好似咁嘅。咁啊有陣時喺旺角啊、銅鑼灣都會間中係咁嘅喎。會唔會係因為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候以前有個美好回憶，我哋想翻翻去啊，變翻單純少少啊？咁啊，幾位有冇啲咩諗法咧？ 我記得我喺即係都幾經常見到喺條街度見到啲男男女女，佢哋著到好似動漫裏邊嘅人咁樣啦。但我都覺得哇，好靚啊！其實佢哋要因為有好多自己嘅即係可能係工具啊，或者服裝係要 D I Y， 咁所以佢哋就發揮咗好大嘅創意同埋美學，去令到成件事好似嗰個動漫裏邊嘅人咁樣咯。咁跟住我其實我自己都有玩過Dungeons and Dragons 啦，咁就係一個叫桌上遊戲嚟嘅，咁就係要自己投入一個角色，係其實係紙上面嘅，我唔使 dress up 嘅，但我都可以投入一個角色，做到自己平時做唔到嘅嘢。即係譬如我喺個紙上面，我就寫自己嘅敏捷程度有幾多，自己嘅體力有幾多，咁我就係一個職業，以一個精靈嘅角色去，咁就自己寫自己射箭好叻嘅，咁就係幻想自己好似 Orlando Bloom 咁樣，可以由線落嚟，跟住就可以拉箭咁，就可以射死敵人啦。咁就會有一個體力啊，扣血量啊，咁就係成件事一個好幻想嘅遊戲，但自己都覺得好好玩，好開心，因為喺裏面自己做到平時自己做唔到嘅嘢咁樣咯。 我覺得咧，如果係話即係有時係過度幻想咧，但係咧，如果係一個青少年嚟講啦，都其實要係家長咧去幫佢哋究竟分有咩你係可以做，有咩係唔可以做。即係好似我個小朋友嘅時候玩嘅遊戲，玩啲嘢啦，我覺得自己係一個遊戲啦，但係因為覺得我嗰啲動作我應該做到，我係會嘗試去挑戰究竟我係咪有 super power， 所以我就去可能做一啲危險嘅動作。咁但係出嚟咧，我真係試過因為咁樣入醫院嘅，係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就算係有啲幻想咧係好處理嘅，即係好似我幻想我想成為可能個身形係點樣樣嘅人啦，好似我啱啱所講我侄仔啦，咁但係驅使到佢真係會去做運動喎，咁呢個係一個健康嘅生活方式嚟嘅，咁但係如果好多時即係中二病啱啱講落啦，其實都係有啲好處啦，同埋好似個負面影響咧唔係話真係好大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可以有啲位係可以脱離到個中二病嘅，做翻自己現實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其實都係 OK 啊，有啲小可愛啊。 其實我咁樣睇啦，因為本身中二病係喺個認知同埋心理發展上面咧，呢個係一個無可避免嘅階段嚟，因為個個人都會經歷呢個青少年期。而其實 Eric Erickson 亦都有講，其實青少年期咧就係一個自我認同感啦 versus 一個混亂嘅階段，即係話喺呢一個嘅探索嘅過程入面咧，其實人係會有幻想，亦都會有一個混亂嘅狀態。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其實所有唔同嘅探索或者所有唔同嘅情感啊，或者創造力嘅表達咧，理論上只要唔係危害自身或者他人安全咧，其實都唔需要話真係好擔心嘅。而且頭先亦都有講啦，其實幻想本身就係俾一個人一個 psychological space 啊，咁可以等佢一個心理安全嘅一個空間，去嘗試去將佢嘅現實嘅壓力啊，或者啲嘅擔憂啊，可以得到去疏導或者舒緩嘅。咁某程度上真係唔係一件壞事，就好似有啲人當有壓力嘅時候，你中意畫畫啊，又覺得好寧靜；有啲人中意聽音樂，有啲人中意做運動一樣，只不過係幻想呢一個嘅世界入面，同樣地令到嗰個人覺得可以疏壓啫。不過咧，其實我覺得 Melissa 頭先提嗰個 point 咧，都係要小心嘅，因為咧。人之所以點解我哋會分到幻想同埋現實咧，係基於一個叫做 reality testing 嘅能力，一個現實上面嘅檢測啦。意思即係話咧，當我哋人去接收呢個現實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啦，我哋大腦會去經過唔同嘅處理嘅。有時候我哋就會得到呢個資訊，我哋會檢視呢一個即係現實得到嘅資訊同我哋內心內在嗰個嘅想法究竟有幾大 discrepancy 啊？如果話 discrepancy 好大嘅話咧，其實我哋人有 一個嘅傾向咧，會去調整自己嘅信念同現實咧，去變得 align 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嘅生活喺嗰個嘅社會入面，我哋必須要我哋嘅信念同社會嘅信念唔可以太大分歧，如果唔係就會好大問題。但係喺青少年嘅狀態底下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青少年咧，佢哋好多幻想啦，好多自我嘅探索啦，咁所以有機會咧，譬如中二病去到一個相對上有機會影響嘅狀態，就係佢個 reality testing 咧，相對上可能咧就係模糊咗少少，啊過分依賴於幻想，而同個現實咧有部分嘅脱咗軌啦。咁喺呢個咁嘅情況咧，可能就真係需要有時候有大人嘅引導同埋幫忙。咁所以我個人睇法，中二病唔係一件壞事，其實某程度上，因為中二病唔係一個病嚟，只不過係每個人會經歷嘅階段，但每個人點樣去呈現出嚟，大家會有所唔同。咁只不過係講緊青少年人嘅探索自我嘅嗰個嘅過程，但係亦都好重要嘅。始終家長嘅一啲嘅 guidance 咧，我覺得都係需要嘅。 所以你講起家長啦，好多時候家長當然係即係控制子女或者教導子女嗰、那個，或者最尾咧 decision maker 負責咧可能佢哋去邊間學校讀書啊，甚至去大學啊，都係佢哋去 support 去資助啦。咁即係譬如啱啱講到 visualize 一啲幻想嗱。在教學的時候有時候我都會跟一些小朋友說你可以我做這個 move 的時候這個動作你可以幻想你自己是那個球星。那譬如在12歲或者再年輕一點的時候我都會告訴他你怎樣做這個 move， 因為對於他來說影像的記憶是比較容易吸收一點。而香港很多教練的而且確是真的未必那麼夠的水準的時候他們就可能只有講字變成小朋友虛虛構地想。而啲家長又覺得佢做到，咁啊做唔到咧就話佢啦，咁啊佢又變得唔開心啦。咁所以好多時候，譬如打一個比喻，就係話啊，你可唔可以成為一個職業嘅籃球員、職業嘅運動員？咁有好多人可能同我家長講啊，你個小朋友得。咁呢樣嘢可能係因為本身個教練就覺得啊，係佢得嘅，佢俾個信心佢 motivate 佢。但係事實上係得唔得咧？嗰個家長都要有個分寸咯。所以你話個咩 reality check 啦，即係嗰個即係嗰個小朋友有陣時候我睇翻就話，譬如屋企，如果屋企可以有個氛圍俾到佢，俾到佢個教育咧，佢起碼唔會盲中中咁樣所謂話你衝你個夢想，衝你個夢想，因為你個夢想達成唔到咧，去到可能你四五十歲嘅時候咧，你都係只一個好空下嘅一個幻想咯。 所以我而家聽咧，其實好多家長啦，甚至係爹哋咧，佢真係會同個小朋友去打機嘅喎。咁其實如果係話即係例如啦，係周圍去揾捉精靈啊，跟住或者甚至有少少暴力嘅遊戲咧，個家長都唔會話啊，同啲小朋友叫你唔好玩啦。咁反而係同佢玩。所以諗翻係其實呢個行為都係好，因為你打機嘅時候，你都可以溝通 fit 翻一啲咧，真係正確大人嘅觀念俾個小朋友，等佢哋唔好話真係我覺得如果係真係自己去打機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沉迷咗，或者咧你會去真係小朋友好多幻想嘅空間啊，跟住可能自己有 me time 去諗嘢，去考摸索嘅時候就會諗，我可唔可以喺現實中試下咁做先咁樣樣咯？咁所以有時都係啦，即係家長嘅陪同啦，咁好重要。 我諗起呢個打機嘅幻想啦，又同埋家長嘅陪同啦，我有一個倒翻轉嘅例子，係一個子女嘅陪同家長打機，因為咧之前有個日本嘅佢就講翻自己嘅故事咧，就係佢爸爸就退休啦。咁但係咧喺佢記得咧，即係佢細個嘅時候就同爸爸一齊打機好開心。但後來咧就爸爸太忙工作，就冇再同佢一齊打機。到佢而家佢已經成人啦，咁就見到爸爸退休喎，想令到佢有多啲嘢做，多啲排遣佢嘅情唔開心嘅情緒。因為退休之後佢就留喺屋企好悶啦。咁佢專登咧買翻部遊戲機咧俾爸爸，咁住跟住偷偷地咧就即係教佢。登入咗一個遊戲，第一個遊戲咧係網絡遊戲嚟嘅，咁佢就偷偷地再登入去裏邊，跟住就嘗試咧喺個打機嘅世界咧，就一個冒險嘅世界，就同對方去傾偈，跟住就令到兩個人咧一齊喺個冒險嘅世界裏邊有一個角色嘅切入，咁跟住就可以再溝通翻，跟住令到佢爸爸嘅生活咧就突然間多咗精彩咁樣咯。 其實大人定係細路都好啦，基本上適當嘅幻想係好事嚟嘅。有啲研究係話咧，幻想啦、創造力啦、同理心啦，呢啲其實咧都係一啲好重要嘅 element 嚟嘅，對我哋嘅心理彈性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咁好似頭先大家咁樣講，其實家長係唔需要禁止所有一啲同學習無關嘅嘢，因為其實呢一啲嘅同學習無關嘅，譬如即係打機啦、去玩啦，甚至一啲好天馬行空嘅遊戲啦，其實對嗰個細路仔甚至乎成人嚟講，都是一個空間去減壓，而且打機咧係親子時間嚟嘅。好多時候就係話，個家長話我唔想個小朋友打機，我都會鼓勵媽媽，不如你了解一下其實佢打緊啲咩機先。呢一個都係促進緊親子之間嘅嗰個關聯，而且打機都唔係一定壞嘅。好多時候訓練下我哋手眼協調啊，有時候有啲策略啊等等，都係一啲甚至乎識到朋友嘅。咁當然啦，喺玩嘅過程入面都係講即係唔需要玩，即係唔好玩太多，係啦，適可而止咯。 咁啊，即係我哋去到節目嘅尾聲啦。咁其實中二病大家都有諗法啦。喂，咁即係我有冇咩中二病啊？即係可以講嘅喎，講下咯，係咪？我哋都即係一齊傾咗咁耐，因為真係啊，即係其實好似我哋講嘅嘢都，我覺得好似中二病都諗起一啲好天真嘅事情。 其中一個咧 hit 到中二病，我上網揾個中二病嘅症狀咧，係你中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即係你講緊我，喂，你講緊我定係講緊上網睇到先？定係你 AI 同你咁？唔緊要喎，冇所謂噶。自我中心可能係好事嚟。 係啊，我都覺得係好事啊。咁同埋如果睇翻網上嘅症狀咧，有啲係話真係佢係比較浮誇啦啲動作，甚至我見過一個比較有趣啦，係青少年咧有中二病嘅時候咧，佢哋就要戒食甜嘢，因為咧甜好似食糖咧係好似一個咧小朋友嘅動作，咁其實呢個都係好事，咁但係咧唔好嘅我都睇過，係因為咧佢哋就覺得飲黑咖啡 black coffee 好有型，所以佢哋就會飲black coffee 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太細個年青人嘅時期咧，仲係發展緊嘅話咧，咖啡因就盡量。唔好飲咁多。 我阿明，我有咩中意病 啊？我唔睇症咁認識你，等我再認識下你先。 喂，唔係，但你啱啱講緊中意病咧，有個中意學生咧，佢就係唔食甜嘢，佢純粹就係為呢個嘅節食咯。佢話要減脂咯，咁呢個都唔係算中意病，除非佢有個好英雄嘅一個 icon， 佢想跟住做咯。 但係我想睇嘅症狀係因為佢係覺得，即係食糖係一個小朋友嘅嘢，咁所以佢唔做，但係唔排除咧，可能佢會覺得食薯片好有型嘅，同埋去到青少年階段咧，咁好多時佢哋都會即係 pocket money 會多咗啦，咁佢哋可以自己即係出街去揾嘢食啦。咁除咗唔食糖嘅時期咧，佢哋都可以建立一啲唔良好嘅飲食行為嘅，即係出街食多咗啊，出街食炸雞啊，咁佢或者飲珍珠奶茶。 咁啊，今集嘅節目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啦。咁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咧，就係中二病嘅問題啦，咁大家其實無論咩年紀都好咧，都可以諗下嘅喎。咁啊喺度咧就多謝曬大家收睇，咁下次咧我哋再同大家傾過啊，拜拜。